1月15号吃上的，晚上，晚上啊，我泡的脚， 哦，泡的脚， 我睡，我这一夜醒来呀，把我乐的，我从来没那么高兴过，我那被窝吧，就像那个没装过人睡过觉似的，舒舒服服睡了一宿， 哦，舒舒服服睡一宿， 哎呀，太好了，改完了怎的？ 啊， 一早上起来，我说我这脑瓜脾气咋还不疼了呢？ 以前每天疼吗？ 疼啊，脑瓜皮疼啊！ 啊， 完事的话，我这个盯着个21号的时候，我这眼睛，我眼睛看不好，前边那个不糖尿病吗？ 啊，糖尿病 眼底出血。 啊啊 啊！前边都是雾茫茫的，一个眼这左眼睛我就眯上待着。哎，这回怎么的？我眼皮我就睁开了。 哦，左眼睛睁开 了。睁开了，完了还这可真是好事儿。 嗯。 哎呀，完事这就是一天比一天好，一天比一天好。隔两天我就能走出去多少啊？1200米。 哇。 哎呀，我说我呀，太感谢那个这徐大姐了，你太好了。 啊，不是我好啊，是您用上这个药。咱用药呢得用对症，您用这药要是不对症的话，您这病怎么能好呢？ 这便秘那什么好了， 好了， 恶臭拉那死， 好排毒啊，一下子把你多少年的宿便都给排出来了。 嗯，那尿也恶臭。这回完了就是我挺高兴。 您现在呢虽然说这个用下来特别好，但是呢咱在研究通三脉补元阳的过程当中呢，也研究了一个开三脉的方法。那对于您来说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您打电话呢把这个开三脉的这个您给他学了。像这个气脉它能调理你的肝肾啊，肾气肝气给你再调一调啊。 我血糖啊， 啊， 我血糖昨儿去量，你说多少啊？5.7。 啊，你不是 5.7 糖尿病吗？ 对呀。 啊，现在5.7了。怪不得你 乐 得合不上口呢啊。 那个就是这个功法，小张。 教你没有？ 教我好几回了，那孩子才好呢。啊， 你把他练上了是吧？ 练上了 啊。 现在那啥，我说呀，你也不是亲人胜亲人，比我闺女都好。我闺女对这方面不明白呀。我说小张呀，我小张说的，没事没事，姨你不用那啥，你不那啥的话，你就那个问我。那完我说完我也不客气。姐，我太高兴了，我那啥们编几句顺口溜。 哎，好， 能说吗？ 能说，我爱听。 你听我说。 哎，好。 中医大舞台，徐老，您亲传保密方，病魔喊妈又叫奶，天下病友来依赖，身体康健笑颜开，医德不忘怀，祝福徐主任长命百岁，大爱无疆，祝福传承千秋万代。 谢谢您送给的祝福，我真的是万分感谢，也祝您呢和您的家人全家都健康长寿，好吧？ 谢谢。 那咱们今儿就先说到这儿啊。 再见。 好，再见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你好。 哎，你 好。 哎，请讲。哎， 太激动了，我都说不出话来了。 啊，不激动，不激动，有什么问题您说啊？ 我是上焦火，下焦寒，就是，手脚冰凉。 啊。 多病的，一体多病的人。 啊，一体多病，上热下凉。 现在最主要靠着就这个困扰我的是那个脑鸣，脑鸣就是要是